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估计谢姑哨已经发现了毒烟的关键所在。其实这个时候，了陈长老亦都发现了问题了。听谢姑哨言下之意，他应该是想到了脱身之计了。了陈长老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谢姑哨还有心思同这个美国神父开玩笑，亦不由得佩服他的胆识。原来谢姑哨眼睇前边已经完全被黑雾覆盖，下意识咁贴住墙壁，感觉身边一凉，碰到一样嘢，侧过头一睇，原来系雾室墙壁上嘅一个灯盏。这个位置应该系挂响官阁顶上边嘅长明灯。依家雾里头冇官阁，只系响墙壁上嵌咗盏空灯。谢姑哨同了陈长老对眼系几咁犀利先得噶，一眼就睇出呢一盏灯嘅位置有问题啦。依照常规，长明灯都系响三尺三寸嘅位置，而呢盏灯嘅高度显然系低咗一截，亦就系低咗那么半寸。灯台嘅角度稍微倾斜向下，肯定系个暗墙嘅机关。只要将灯台向上推动，整座雾墙就会翻转。打开藏响后室中嘅密室，密室收得极为隐蔽。呢一种地方呢，又叫做插角，系用嚟放墓主最重要嘅陪葬品嘅。即使古墓遭到盗墓贼嘅盗窃咧，密室中嘅名器亦唔会咁容易被盗墓贼发现。谢姑哨呢个人真系胆大包天嘅，喺间不容发之时，仍然讲说话去吓鬼呢个神父。见到佢宁死不屈，唔肯舍弃上帝改信佛祖，都亦佩服佢嘅虔诚，心中都有几分过意唔去。前边雾室中嘅黑雾越嚟越浓，谢姑哨亦唔敢过于轻视，礼手捉住长明灯向上一推。呢盏嵌响墙壁上嘅长明灯果然应手而动，耳里头只系听见嘎嘎嘎嘎嘎嘎一连串闷响。三个人背后贴住个墙壁向后翻转过去了。石壁上的尘土飞扬，搞到众人头上全部都是灰土。墙后是一间仅有两丈阔的古墓插角，带有机关的活动墙一转，将千手黑佛和倒向墙边的白骨都一起带埋入嚟。这间插角并不似得外面墓室中有这么多奇珍异宝，只是有一只上了锁的箱。谢姑哨唔觉得仔细睇，将墓室地砖揭起两块，将下面嘅泥土抹响机关墙嘅罅隙上面，以防止外边嘅黑色烟雾从墙罅攻入嚟。佢又发现呢一间插角地下嘅土质相对嚟讲系比较松软，有把握响一个时辰之内反打盗洞出翻去。呢度嘅空气维持咁短嘅时间，应该就唔成问题嘅。了陈长老倒了一细斗，对于这种狭窄的墓室一啲都不陌生。只见谢姑哨一刻都不停，马上用旋风铲开始反打盗洞，于是他就手念佛珠，盘膝坐低静思。托马斯神父见谢姑哨和了陈长老一动一静，正觉行其事，边个都不讲嘢，于是忍不住问了陈长老了。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嘅黑色雾气里头好似有啲嘢，我睇好似唔系毒气。 了陈长老闭目不语，过咗片刻先缓缓擘开双眼，对托马斯神父讲啦： 哦，你都睇见啦。 托马斯神父岌头讲啦： 我最后被反板门转入嚟嘅日下，离黑烟好近。睇到黑烟里头好似有个人影，特别似系转佛掌，究竟系乜呢？ 谢姑哨正喺度埋头反打盗洞，听托马斯神父同了陈长老讲嘢，亦忍唔住抬起头嚟， 在墙壁转入来插角的一瞬间，他亦看到黑雾中的那种异象。了陈长老想了下，指着靠墙的那尊多手黑佛造像讲了：这座黑佛传说是古雨协供奉的邪神，专门控制支配黑暗。信奉暗黑佛的邪教早在唐末就应被官府剿灭，想不到西夏宫廷中竟然还藏着一尊暗黑佛的造像。这尊黑佛的原料有可能是古波斯的腐肉，传说这种腐肉是很罕见的一种怪石，虽然有个肉字，但并不是肉。任何人畜一旦掂到腐肉，即刻就会全身皮肉内脏都化为脓水，只是剩下一副骨架。而且死者的亡灵还会附在暗黑佛上边，阴魂不散。谢姑寿看了看这副白深深的人骨，对了陈长老讲了：看来这具白骨生前可能是个忠心的侍卫，自己选择留在藏宝洞中，捉摸腐肉而死，守护着洞中的宝物。我们三个遇到突如其来的黑色浓烟，可能根本不是毒烟，而是……他不再讲下去了，大家都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了陈长老叫谢姑哨和托马斯神父千祈不可以掂到黑佛造像，即刻打穿盗洞离开。如果真是黑佛邪灵作祟，你区区的一间插角是挡不住他的。了陈长老想起这一具人骨手里头揸着一串锁匙，于是顺手拿了下来。插角里头有个箱，讲不定里面就是无尘珠。这串锁匙是不是会有一把是用来开这口箱的呢？不妨试一试了。了陈长老点着蜡烛，在这间插角里头亦费事找什么东南角了，只要能够有些光就得了。拿起锁匙一试之下，果然没错，其中一把锁匙刚好可以打开。谢姑哨打的盗洞已经反打出去一丈有余，上来散土的时候见了陈长老将个箱打开了，亦忍不住要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无尘珠，于是停低手中的旋风铲，同了陈长老一起揭开个箱。然而箱中只有一块刻满异文的龟甲。谢姑哨满心希望，虽然心理上有所准备，仍然禁不住失落至极。似乎大冷天淋了盆冰水，从头冻到落脚，当场呕了在那里。只觉得喉咙一甜，一声呕了一大啖鲜血出来，全部喷在龟甲之上。了陈长老大惊，知道谢姑哨这个人呢，心太热，事太烦。越是这样的人呢，越是对事物格外执着，心情大起大落就容易呕血。担心谢姑哨会晕，连忙同托马斯神父一起伸手将他扶住。与此同时，了陈长老发现墙边上的这一尊黑佛全身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全部擘开晒来，身上的几百只眼在黑暗中注视着三个闯入来藏宝洞的盗墓者，散发出邪恶怨毒的气息。这尊黑佛讲是千手千眼，实际只是个名，并不是造像真的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腐肉制成的黑佛和常人一样那么高，背后有几十只或持异形法器或者在黏指诀的手臂。造像全身有几百只眼，原本都是合埋的，这个时候突然擘开晒。这些眼都是没有瞳仁的，但是就好像有生命咁，纷纷在不停眨动。托马斯神父被黑佛身上无数追虫咁的眼睛吓到手足无措，连忙问了陈长老了：你啲系乜嘢？你啲眼睛咩时候擘开嘅？是眼睛定是虫仔？了陈长老虽然见多识广，但是这种腐肉和黑佛从来未亲眼见过，只是听前辈提起过世间有这样的两样东西， 而且绝迹已久。那些前辈亦不知道其中的究竟，所讲述的内容亦十分有限。唔通黑佛宗当真负有死者不散的亡灵？唔系黑佛，点解好似有生命咁嘅呢？只见黑佛造像嘅几百只怪眼中，冒出一股股浓到好似要凝固嘅黑色雾气。呢啲黑雾响插角中凝聚为一体，借住蜡烛闪烁嘅光芒，可以睇到黑雾嘅轮廓就好似一尊模模糊糊嘅黑佛造像啊！这个时候，啱啱吐完血嘅鹧鸪哨亦回复翻神智，见黑雾如此恐怖，同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一样，都系大吃一惊。古墓中奇怪诡异嘅事物一向都唔少，鹧鸪哨嘅盗墓生涯中亦见过好多，好难再有咩嘢再会令佢感到惊奇嘅事物啦。然而呢啲黑雾实在出人意料，如果唔系亲眼见到，边度会有人相信呢个世界上会有咁邪门嘅事情呢？托马斯神父觉得呢啲肯定系恶灵，攞出一瓶圣水，拔开瓶盖，礼手就泼向黑雾。呢股泼墨感嘅黑雾原本移动得十分缓慢，见有水泼过嚟，突然瞬间无伦咁由中间裂开咗一个大洞，托马斯神父嘅圣水都泼咗个空，穿过黑雾中嘅大洞，落响雾室嘅地下。黑雾中裂开嘅大洞，啱好响佛像轮廓嘅中间，就好似系黑佛擘开咗一个黑妈妈嘅狰狞大口，响度对住三个人无声咁咆哮。鹧鸪哨见黑雾好似惊托马斯神父嘅圣水，于是叫神父再泼一啲。点知托马斯神父缩咗缩膊头啊，讲啦，冇啦，就得半樽。了尘长老手持佛珠讲啦，杨和尚手段了得，原嚟邪雾惧怕法器，睇嚟大破时刻已过。邪魔外道又何奈我何？等老衲嚟收佢。讲完，将手中嘅佛珠扯断，将啲佛珠兜头兜面咁掟向黑雾。冇谂到呢次，呢啲浓厚异常嘅黑雾冇任何反应，俾佛珠掟中，完全冇知觉，继续缓缓向前推进。了尘长老心中暗自奇怪，心谂：唔通我佛嘅无边法力，竟然不如西洋嘅圣水？鹧鸪哨见了尘长老犯呆，连忙拉咗佢一下。三个被黑雾所逼，不得不向后退避啦。呢种黑雾自腐肉中发出，碰上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好似嗰具白骨咁，全身皮肉内脏即刻腐烂，化为龙水，只系剩得一副骨架。另一种可能就是黑雾就如了尘长老所讲，其中有阴魂作祟，一碰到生人即刻会被恶灵所缠。唔管系边种，都系惨不堪言。身后已经退到咗墙角，再无任何退路。望住缓缓逼近嘅黑雾，鹧鸪哨心知大限已到，对了尘长老讲啦：弟子今日拖累恩师，百死莫赎。了尘长老正话要对鹧鸪哨讲啲佛理，而表示自己对生死之事早已超然。但是发现面前不远的地方好像蹦墙咁的黑雾并不是向自己三个来的，而是扑向另一边墙角的蜡烛。魔金教会对蜡烛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心中打了个突。这些黑雾为什么而向了蜡烛呢？鹧鸪哨亦发现了这一情况。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同鹧鸪哨几乎异口同声咁讲：蜡烛啊！初初入嚟古墓之时，鹧鸪哨用嘅系金刚伞上边嘅轮光筒照明，轮光散发嘅系蓝光，系一种冷光源，冇任何温度。所以自从入古墓，一直到见到黑佛同嗰副白骨，都冇发生咩异常，只系想退翻去嘅时候。原本走向最后边的托马斯神父 就变成了走向最前边的人。他当时点着了谢孤秀给他的蜡烛照明，突然从玉门下面的地道中冒出黑雾，众人被黑雾逼了入来插角躲避，直到了陈长老点着蜡烛照明打开箱，那尊多手多目的黑佛就突然发生了变化，黑佛身上擘开眼，冒出一股股的黑烟。冇错啦，一定就是温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这些黑雾就好像扑火的飞蛾咁，被蜡烛的温度引了出来，一定是雾室中的空气达到一定温度它才会出现，而且必须是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如果不点着蜡烛火把之类的东西，这种黑雾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些黑雾似乎是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一旦被火焰的高温唤醒，就会将雾室中所有超过物质温度的目标都消灭晒，咁才会再次平息。黑雾果然是先以地面的蜡烛为目标，浓厚的黑色雾气看似无形，实质是有质的。顷刻间，蜡烛的火苗就被黑雾吞没，雾室中立即漆黑一团。谢孤哨等人见到咁嘅情景，知道黑佛中散发出嘅黑雾响吞没蜡烛之后，立即就会寻找温度赐于蜡烛嘅目标，咁肯定就係佢哋三个无疑啦。呢度呢要简单咁交代一下，呢种腐玉又叫做粉石或者叫做松玉，产自中东嘅某个山谷。呢种松玉呢本身有好多古怪嘅特性，一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物质，极为罕见的。古代的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奇石是有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的，只要在松玉附近燃烧火焰，从中就会散发出大量浓厚到好像凝固了的黑色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会腐蚀成为浓水，并不是好像廖陈长老所讲的那样，一触摸到腐肉，人体就会化为浓水。古代曾经有一个邪教，利用松玉散发出来的黑雾会形成一个模糊多臂人形的轮廓，他们将这个特点，将这个轮廓具体化，造成暗黑佛像，宣称黑暗终将取代光明，吸纳了大批信徒。后来这个邪教被彻底剿灭，从此以后，本来就十分罕见的松玉亦一度随之从世间消失。直至1986年，在一次联合考古活动中，在土耳其的卡曼卡雷霍尤克遗址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在古代文献记录中先存在的奇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霍尤克遗址当中呢？就已经不可考证了。松玉的秘密在19世纪末就被美国科学家破解了，这层神秘的窗子一捅就破，其实就类似于冬虫夏草。所谓的冬虫夏草是真菌冬虫夏草寄生于蝙蝠蛾幼虫体上的子座和幼虫尸体的复合物，正如其名，冬天为虫，夏天为草。而粉石呢，亦即是松玉了，它常温如石似玉，有火焰引发高温，它就会变成虫。一大团聚集在一起的黑色虫仔极为细小，单个粉虫用肉眼勉强可以分辨，大批聚集在一起就好像黑色的浓烟咁。平时处于一种僵死的状态，大批的粉虫死尸叠压在一起，就好像黑色的玉石。外壳内部的虫丝在感应到附近空气温度的剧烈变化，会有一个加速蜕变过程，脱去丝皮聚集在一起飞出来。这些破茧而出的粉虫会通过不断死亡来分泌出大量腐蚀性液体，吞噬附近所有高温的物体，包括火焰都可以被丝虫的液体整色。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松玉可以讲是好犀利的灵物守护者。从石中出现的无数粉虫形成一张虫帐，足可以覆盖整个墓室的面积。当然 谢姑哨同了陈长老两个都是迷信思想十分严重的魔金教委。第一次见到传说中讲到咁邪的虫玉，加上那个时代还未破解出虫玉之谜。所以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种现象一定就是有恶灵作祟了。讲回谢姑哨他们三个，已经识破了黑雾会优先攻击温度高的目标。为了引开这一团黑雾，随手就点着了几支蜡烛。这些黑雾被蜡烛的热量引到墙角，墙角和古墓插角中的翻板墙就露出了一大块间隙了。他们入古墓之前吃了红莲妙心丸，这种秘药呢可以降低人体的体温，延缓呼吸的节奏。所以黑雾在被蜡烛温度吸引之时，不会轻易察觉到这三个活人。谢姑哨眼见反打盗洞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贴住墙壁避过黑雾，准备从插角回到主墓室，引开那里的黑色鬼雾，从玉门下面的通道出回去了。了陈长老临出去的时候，顺手将箱里头的异纹龙骨拿到手，龙骨上面刻了很多古怪的符号，有不少符号的形状就似是无尘珠。讲不定这一枚凤凰胆无尘珠的下落，可能最终会落在这一块异纹龙骨之上。这块龙骨骨甲藏在插角里头，收得咁隐蔽，一定是有它的价值的。这个时候，谢姑哨同托马斯神父已经推动翻墙上的长明灯机关，招呼了陈长老快点走了。了陈长老连忙赶上去，机关墙嘎嘎嘎嘎嘎嘎一转，点知响翻到半截的时候就停住了，好像是哪里卡死了。死了，这个机关迟不坏早不坏，偏偏在这个时候就坏。咁谢姑哨佢哋三个可唔可以逃得出呢个古墓呢？我就下次再讲啦。